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翻嚟啦！啊，咁啊，第三节咁样样， 台湾救命啊，淡 够啦， 你吹救命， 救咗台湾啊！ 不如你简单总结几个结论啦。嗱，你先讲一个结论，我讲一个结论啦。 蔡英文咧赢咗100多-200万票到啦， 系， 国啊民进党应该攞到二分一，或者稍微过到二分一啦。 O K， 咁起码就六赢嘅，即系民进党加 好啦， 加台盟加 台联。 啊！但民進黨加台聯加時代力量加綠黨加埋，即係咁四大 綠加社民黨 係。 咪 anyway 啦，即係其實好快咧， 應該過半聯合政府應該過半。 後日咧就揭曉㗎啦。咁咧，我哋就會喺禮拜六當日咧，就會都會再錄一特別節目，去做一個賽後分析嘅咁樣樣。 未賽後，賽中。 啊，賽中。 星期六應該仲未有結果嘅。 係咁樣，即 係七七八八啦。我哋錄嘅 時候。要到星期六夜晚大概八點就有結果嘅。咁快就七點。 咁 慢就八點。 咁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咁我哋都冇足夠嘅資訊去 update 今日嘅估計嘅噃，其實都。 有，我哋都節目用夜星期六夜啲用。 係。 即係嗰個 十點零十一點， 係十一點十一 出都出曬啦啩，大佬 出曬㗎，出曬㗎啦， 啊， 連埋立法委員都出埋㗎啦。 O K， 因為台灣嗱，台灣嘅投票時間咁啊，講一講個就朝頭早九點開始， 係 就晏晝四點半閂門，五點鐘點票，通常點到六點半已經出曬嚟㗎啦。 係 明解明解。 咁啊，譚博，你今次喺台灣留幾耐啊？會唔會影響到下個禮拜二嘅黨國笑談？ 絕對唔會。 因為你趕住翻去教書啊嘛，你 我星期一夜晚做博士班嘅堂， 哦，所以你星期日走啦。 星期二朝頭早有補課， 係，哦 ，OK， 喂，咁好啦，啊，咁啊，即係翻翻嚟香港啦，咁 施政報告啊， 施政報告啦，咁啊，施政報告，哇，我諗而家連即係嚇，即係街市賣魚嗰個都知道，都會聽，都唔會聽，未聽過一路一帶啦，係咪？因為而家咧，連讀書又好，做生意又好，嚇，連屙督屎都關一路一帶事嘅，其實係， 屌，好好笑啊！啲人覺得咧，周圍問咧， 係。 喂，到底咩叫一路一帶，大佬？ 誒、哎、有啊！今日我見到咧有個有啲網友咧，即係有 page 啊，唔知咩細。 我都睇到一個喎、 啊，叫一老一帶咩老咧，就係、是、老拐嘅老， 哦、 帶咧即係歹徒嘅帶。 我亦都睇到一個叫一路一帶咧，就係、是、我啲同學嘅 group 裏邊新嚟嘅嚇，即係我啲中七以前嗰啲同學，即、 啊、 係中學啲同學。 啊、 路就係咩咧？萬寶路屌，帶咧就係藍帶。屌、 啊！我都見到阿索記去 share 啊呢個爛。 喂，呢個原來呢個爛嘅周圍傳統啊！屌、哎、真係。阿譚呢樣你講下啦，唉、哎、話曬。 其實阿譚都講過好多次㗎啦， 解釋下咩叫一路一帶。屌！ 呢個一半嘅反包圍策略啦，係咪？ 其實一路一帶一路咧就是、帶咧就指呢個就係從叫做乜？ 由中亞過去嘅一路啦。 唔係路就絲綢之路，就陸路嘅就從中國，即係以前古代從長安開始，而家從北京開始，就一路就京歐亞大鐵路，經過呢個敦煌啦，經過呢、這個烏魯木齊啦，再過阿拉山口，就去到哈薩克，再到烏茲別克，再到嗰、那個土庫曼，再去到而家俄羅斯，由俄羅斯再入東歐，就再去西歐。最後個終點就英國倫敦，嗱呢個就叫做新嘅陸上絲路。咁啊，就咁咯。 嗯，咁啊，即係嗱，因為其實咧，你見到主要即係我哋投資啊，其實後面有個即係亞投。 啊，仲有一個海上絲路，海上絲路咧就應該從北京啊、上海出發，就經過泉州啊、香港啊、落越南，然後兜過去。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緬甸， 再經印度一路就去到阿拉伯，阿拉伯就經紅海，就入翻地中海，就終點應該就意大利嘅威尼斯。 係，其實一路一帶嘅即係思想咧，個策略思想係學美國噶嘛，係咪？係二戰後嗰個叫咩話？即係係諗住就係投資呢、這個，即係美國二戰後就投資呢、這個。歐洲嘅基建，咁然之後咧就去去從中取利嘅。咁而家咧大陸咧就照版主碗，咁後面咧 financially 咧就有個亞投行去 back up 嚇。咁啊亞投行去 back up 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內部嘅做過研究啦，即係如果一路一帶咧，尤其係以即係呢個太平洋啦嗰、那個潛力呢個基建潛力嚟講咧，係有百萬億美金嘅一個即係嗰、那個即係、啊、即係潛力喺度喎，其實係。咁而家即係阿梁振英咧就諗住就係、是、即係以施政報告咧就 配合阿爺 係啦配合。咁佢係講配合嘅啫，其實係。 喂，但係其實老實講，簡單嚟可唔可以頭先聽完你兩位一個講一路，一個講一大？其實都是加強同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真係嘛？ 但係所謂國國都是中亞各國嘅， 咪係咯。 同埋就係即係太平洋咧，嗰啲叫做係即係 Asian countries 咧，即係你嗱你最南嘅，你去到即係印尼啊，即係嗰啲叫即係發展中國家咁樣樣，即係你投資基建就諗住掠水咁樣樣。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掠到幾多咧？ 會唔會喺過程中有啲輸送利益俾啲第三世界國家？加強在政治上面或者經濟上的影響力，成為即係抗衡美國其中一個大國，有冇呢個考慮啊？譚 應該唔係抗衡嘅，正確係咁睇嘅。因為而家美國循環亞洲咧，從戰略上面嚟講咧，就係recontainment， 係 即係叫重新圍堵中國。 係 咁呢個圍堵網從邊度開始咧？就從阿留申群島到日本列島。再到琉球群島，再到台灣，再到菲律賓，再到印尼啊，同埋中南，即叫東盟十國。 嗯， 再加埋印度就包住中國，唔俾中國勢力向外突破嘅。你睇最近呢幾年喺南海問題上面，美國表態好清楚啦。佢明知啲島嶼係中國領土嚟㗎。係。佢又揾各種理由，又話妨礙你航道咁樣，就搞東搞西嗰度。 嗯， 系咪？ 嗯， 咁共產黨梗要突破呢樣嘢啦。 唔係你所謂明知係嗰個叫做係嗰、那個係九段線啊嘛，係咪？ 其實九段線我同你講，其實本來十一段線嘅。咁大陸建國之後咧，就將越南嗰兩段線咧就搞咗，搞掂咗。咁但係問題，你從1945年中華民國話嗰啲地方係嘅，冇事嗰陣都冇事喎。 嗯。 中華民國就冇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日日嚟搞你，即係好明顯嘅。美國就係、是、根本就係、是、講難聽啲咧，就係、是、有道理嗰陣時咧，就同你講食飯；冇道理嗰陣時，同你打橫嚟，就咁咯。 喂， 咁大陸見到你咁嘅壓力嚟，咁就突破你啦。 喂，但係其實 咧， 譚博 就即係等印度所講嘅珍珠鏈啦。 喂，但係其實好危險喎、啊！譚佢呢個做法啦，無論你喺越南又好，你喺呢一個嘅菲律賓又好，同日本仔又好，喂，你周圍拉著，其實你。將你本來可以拉攏嘅盟友推去美國佬嗰邊嘛？喂，因為呢啲友全部都向美國佬求助㗎。 所以你咪唔清楚啦。其實同你講成個外交關係緊張，叫適度緊張咧， 係有利嘅， 係對鞏固習近平係有利。因為你搞完國家安全委員會，仲要搞屎棍出嚟， 係 而家逐步就同上海幫啊，包括特別張德江啊嗰啲人都收權翻嚟啊嘛，所以適度緊張時就對習近平收集權係有利嘅。 但係就唔係諗住去到打仗個邊緣。 係，佢而家就話玩咩就玩咩咧，我哋叫做暴力邊緣論。 係， 就去到有少少暴力，但係又唔會真係打上嚟。 係， 咁於是咪直接搞將啲權收曬翻嚟咯。 即係口講用武，但係唔會實踐嘅。 咁但係 即係黃教主咯，講就鬱敏咯，做就乜乜咯。 係啦，即係呢個咧，即係我記得又係阿練月增講，即係其實分析嗰樣嘢就係叫做微量增壓啊嘛。係 啊，冇錯。 即係喺南海嘅戰略嚟講，呢個有啲似普京喺呢個克里米亞事件佢裏面 或者烏克蘭東部事件。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佢咁樣做咧，即係喺美即係呢個咩即係第一島鏈嗰度咧，其實日本咧其實已經係即係升級咗嘅啦，就係即係嗰個戰略嚟講，即係尤其係 尤其是宮古海峽嗰邊， 係啦，宮古海峽啦，又係咁，所以喂你自己做呢 啲宮古海峽啊，日本仲公開話咧， 呢個美日安保條約去保護到南海嘅。哇，大佬，南海離唔離日本幾 Q 遠啦？ 關日本咩事啊？南海大佬， 中間仲隔咗個台灣喎。咁係咪關唔關啦？ 咁所以其實， 但個明屈嚟點解咧？佢話呢個周邊地區，咩叫周邊地區咧？因為嗱，呢個牽涉到講嘅嗱，呢樣嘢我諗香港人冇人明嘅。以前咧就美國個西太平洋嗰個圍島圈咧，就有台灣一嚿，嗰台灣一嚿叫中美共同防衛條約，呢個中個字中華民國， 嗯， 同美國共同防衛條約。於是咧就美日安保就搭落去台灣，中日共同防衛條約。咁但係問題咧，七九年或者卡特呢個冚家產咧就廢約撤軍，就廢咗呢個中美共同防衛條約。 嗯， 咁於是咪變咗，如果你咪穿咗個窿咯，從琉球群島即係釣魚台到呢個巴士海啊菲律賓穿咗個大窿嘅。 嗯， 咁變咗你。因為你冇咗個同台灣嘅條約喺度啊嘛，就師出無名。咁而家咧就擴大解釋日美安保條約嗰個周邊地區，就去到南沙群島，咁於是咪又填咗啲空隙咯。咁而家仲有咩好處咧？就買咗共產黨癲咧，想嚟打 Q 台灣噶。咁你美日兩國都可以公然促兵去保護台灣啊嘛。明未？ 其實大陸咧九一路一帶其實本身係有個咧就國內問題就輸出國外嘅咁嘅 情況 嘅，即係經濟上 向外銷， 經濟問題外部化 係啦，經濟上 因為而家產能過剩啊嘛， 過剩。 你睇大陸咁多鬼城，大陸都空碌啊，空樓可以住到2030年。 係 係。咁你買咗咁多機器，咁多人力資源，咁你自己國外起夠啦，走緬甸起，走越南起，走巴基斯坦起，咁咯。而家諗住 非洲都去好多啦，大佬。 非洲你知唔知尼日利亞成個非洲而家300万中國人啊？ 咁誇張， 係。所以其實而家就係話非洲係 經商連起嘢。 所以而家就係話非洲係大陸嘅第二殖民啊嘛。 非洲鬼啊！尼日利亞總統鬧到大陸撲街啊！話吳家產走咗舊情民主義者，而家嚟咗新情民主義。 但係咁講喎， 以前係白種人嚟摸上我哋，而家黃種人啦， 仲冇咁文明添喎，嗰啲友係嘛？ 污糟邋遢啦！ 阿沈旭輝 周圍吐痰啊！ 都講過一樣嘢喎，其實你唔好以為啲非洲人好恰喎，即係以前咧佢係做過法國嘅殖民地，佢對法治嘅意識咧，其實翻中係比強國人咧係高嘅，其實係 唔止。佢哋事實上好多人咧，因為經過民主自治獨立咁耐咧，佢哋雖然國家係亂還亂，但係佢對人權同埋民主嘅諗法，佢哋係缺乏法治。但喺民主同人權方面，呢一個大陸幾成 啊 嘛？你起碼投票到而家投咗40-50年， 嗯、 民主觀念係同埋人權觀念或者自由觀念係同投票分唔開噶嘛？你冇注意到？所以而家咪玩大鑊嘢咯，而家咪 係。咁所以嗱，你經濟上面佢係想去呢、這個去即係、就是、去消化自己嗰啲剩餘嘅 剩餘產能， 剩餘產能啦。咁你話即係你講國家安全上面，其實維持國外一定嘅張力，其實對習近平亦都有好處嘅。 正到雲啦，有大玩大而家根本就 喂，但係講翻轉頭，即係近排人民幣而家搞成。大家都預估未來一年個經濟咁樣下滑法，會唔會對習近平又有另外一波嘅衝擊咧？你雖然一方面你話利用外交出口向內銷， 我同佢中國共產黨係一種好特殊嘅現代嘅戒嚴軍事體制嚟嘅。你只要掌握住軍委主席特務， 係 嗱，佢有五股力量 嘅軍統特 黨政軍群特。 嗯 ，OK。 咁而家以總書記身份。但是政治局常委攞不到半數，所以黨方面反而是沒有穩陣的。咁政方面李克強啊、共青團那邊控制，即係你不知道幾時李克強會反面嘅，亦唔揸得好穩嘅。 嗯、 特別他本身不是幾識管經濟嘛，經濟都是國務院官僚啊嘛。 其實經濟本身是應該俾黃岐山去管的，但係而 家就攞咗特嗰度啦。咁軍方面而家揸到好好實噶。 係 群方面咧亦 OK 嘅。特方面咧，而家就半資半收咗一半咗，周永康、古靈精怪嘢翻嚟，但係咧有好多咧係未收翻嘅，所以而家點樣爆越嚟爆越多咁古靈精怪嘢咧？其實好多係周永康嗰邊啲人馬咧漏網之魚咧，係有心搞 Q 習近平嘅。即係點樣搞法啦？譬如好似好簡單，同羅 出本書啦，你梗係想講係嘛？ 同羅書 巨流咁樣係嘛？ 同羅書講出你發爛渣，話我爆馬夢説啲嘢， 哦， 你睇咁叫馬夢雪啦。 我知主播嚟噶嘛， 福建東南地位市嗰 度。係咪因為佢嗰陣時咧就係主政福建嗰陣時？ 咁一定咧，人哋聽劉大偉明就知道聽到有咁嘅嘢，就講嗰啲嘢嘅。 係。 咁下邊就唔順你啲耳咯。爆大佢，搞大佢咯！嗱，你叫我做噶嘛，仆街，搞衰佢屋冚家產嘅，即係咁咯。所以而家習近平係衰咗嘅，同銅鑼灣書店呢個事件。 但你覺唔覺得會唔會係諗住即係同佢權力鬥爭嘅對手係搞出嚟嗰啲騰嘅？有啲人嘅講法係咁喎， 唔會。因為呢單嘢 特登去拉李波，拉嗰啲咩桂文海， 完全唔完全， 即係一俾個陷阱，習近平踩落去， 一定係習近平講過嘢。先拉咗桂文海。 係我聽過你個黨國講過啦。 你知唔知啊？ 嗯， 因為高層冇講嘅嘢，下邊即使你係正直都唔敢咁做噶嘛。 即係你上次嘅講法，即係蔣偉國， 唔係蔣著蔣孝茂。 你著蔣孝南 事件， 江南事件 要教訓江南，我都先下邊啲特務先咁出手啊嘛。 教訓就係講兩隻字，但係具體點樣操作咧？ 唔係，嗱嗱， 就唔清楚。 呢個就係問題啦。 自己諗。 你去到咧，就係話佢即係因為情史呢本書咧，就可能係特例啦。佢收緊呢個，即係因為 但有啲就唔係特例嘅。你七不準呢樣嘢係一樣嘅。 哦，係啊。 你覺得失控，咁下邊咪幫你整屎叫出嚟咯。而且唔單整屎叫出嚟咧，仲有咁嚴得咁嚴， 係 本來應該拉一個維權律師，我拉一百個咁嚟。 你唔淨止啦，而家唔係話淨係呢個， 即係寧左勿右。簡單嚟講就係 而家 做盡佢。 唔淨止李波事件啦，阿余宇傑啊，佢出本書都話阿金鐘都唔肯出啦。 唔係金鐘唔肯出，金鐘個老婆阿 Stacy 咧就恐嚇金鐘。 係， 喂呀，自己死就死啦！ 你冇害我啊！ 你冇害怕做佢仔女㗎。 喂，但係咁樣講嗱， 先講明話，共產黨呢次係有效。 啊，系啦，我就想讲啦， 因为 杀鸡儆猴， 阿 Stacy 系美国人，你以前同我一齐香港跑新闻咧廿年前， 系， 死啦，金钟点解沟我老婆啊？我哋大家跑新闻， 你介绍 佢冇介绍，结果突然之间发觉两个情景鸡行可以倾偈， 系 ，OK， 后来冇几耐三个月后结婚，好快半年都冇， 闪婚， 闪婚 ，OK， 喂，但系嗱，我亦都想问啦，嗱，因为 佢老婆美国人都惊啊， 系唔系？ 你话系咪有效咧？ 梗系咯，喂，你而家佢最近维权律师有个喺呢个咩啊？喺瑞士去瑞典籍嘅，喺大陆都俾人拉 Q 咗啦，即系 大陆啊，拉提亚泰国 系咩？唔系啊， 另外一个美国大陆 系帮呢个咩噶嘛 ？NGO 打官司噶嘛，系 喂，简单嚟讲，系咪可以话喂佢真系制造咗寒蝉效应？真系可能嗱，一来而家 连美国女人都惊。 一來是 我唔係美國佬，我係香港男人，我梗係驚啦！ 外交實力咁雄厚都驚， 係啊！ 哇，真 係啊！而家個問題就係 全世界怕咗。 一方面你有推力， 佢為咗拉塊面啊嘛， 佢有推力拉力嘅。嗱，而家銷路開始冇一二一三年咁犀利， 冇錯， 係咪？啲人都體驗曬，屌你出嚟出去，佢都係嗰啲情史啫，吳嘉玲。 再 出嚟出去， 抽報紙仲 係。係啊，出嚟出去嗰啲都係拳鬥啫。 抄嗰啲。 嗱， 喺網上都睇曬嘅。 其實桂文海同李波兩個衰仔咧，根本就主要靠出書嘅。係。而家資料今日亂咁抄翻嚟，又博啊，一句寫十句，即係反正佢完全好市場出。傾向去出 即係純粹諗住賺錢嘅啫。 反而金鐘又唔係，金鐘係以雜誌為主，書為輔。佢主要唔係靠書賺錢，書其實蝕緊本。 哦，即係金鐘係咪即係出開放啊、曾明啊嗰只 啦？開放，佢係開放。 以前要解放雜誌就係阿公搞嘅。 開放係咪本身？ 而阿公就社長，阿金鐘做總編輯。點辦咧？之後一年都唔夠，阿公突然之間心臟病死咗。 喂，開放係咪有國民？ 阿公係咩人呢？係一個。幫金融打工嘅，後來 專係寫自由論壇喺明報， 跟住後來同金融反面，金融刪咗個專欄，佢嬲上自己搞份雜誌。咁啊，金鐘嗰陣時啱啱又從武同阿李敖打，唔係李敖李儀打工，一拍即合就搞份解放雜誌。咁後來解放雜誌改名叫開放雜誌就咁嚟嘅。 曾經有個闊佬，我唔記得邊個咧收購咗佢份雜誌。 收過啦，收過咗。 係啊，收購咗一輪，跟住佢又唔做啦。 系啦，交流留翻出嚟俾佢。 但系捱到而家喎，你唔好話喎，金鐘。 金鐘點解捱到而家就好簡單，因為九七年之後咧，就因為又多咗自由行落嚟咧，就買書買雜誌。於是捱到而家，我都同上去訂一訂。 嗱呢個 我訂到佢淨係網上版，我先冇辦法用。我都係支持佢噶，我有訂得開放價我。 係。 係啊。 嗱，夏博呢個亦都係問題所在啦。嗱，因為呢啲即係你回歸十八年，其實咧。 一直都相安無事噶嘛。係 冇 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你開放自由行，即係你有經濟上面嘅得益，但係同時間你對大陸嚟講，佢亦都見到係有政治上面嘅害啊嘛。有經濟上面嘅利，但係對有亦都有政治上面嘅害，因為你話嗰啲大陸人其實買呢啲書係越嚟越多嘅，即係你嗰兩地嘅融合啊，即係中港兩地嘅融合咧，嗰、那個壞影響係越嚟越大嘅，其實。所以你見到話近年咧嗰啲維權事件咧。是越嚟越多有香港嘅影子嘅。 喂、就是，同樣道理，你有冇發覺咧？呢兩日我哋喺台灣咧，其實冇乜大陸遊客㗎。 啊，係 點解啊？台灣選舉啊嘛，費事俾你做示範效果啊嘛。 我同你講，一個月前已經落曬 order 唔准出團㗎啦。 係咩？ 係啊。 我就係嚟到先 observe 到。 仲有啊，2012年嗰年咧，我本來要帶啲學生過嚟睇全總統選舉㗎。嚇、 啊！ 澳門中聯辦落 order， 澳大科大全部唔准搞團嚟。 系咩、 嗯？因為2010年搞嗰個團嚟同澳大， 系 哇啲學大學生幾開心啊！我就帶個村街村巷，跟住打電話裏面就有個民進黨，一個民黨接住有舞台，就同啲候選人握手，哇幾超開心啊！屌咁拎翻嚟真係有人督背脊啦！咁2012已經冇得搞啦。 唔係主要唔係督你背脊嘅問題，主要係喂大佬有示範效果噶嘛。 咁跟住2014年點咧？ 呢、這個先至係老共最擔心啊嘛！嚇、 啊，你有張良計，我有過場。点玩法啦？ 点玩法？ 你你个国你个梯翻墙？ 边个行开头够搞团嘅？嗱，我一来唔带团，我亦唔搞。不过咧，去搵翻2010年嗰间旅行社，就佢帮你搞定啲嘢，你搵佢得噶，俾钱得噶啦。 得嘅咩？ 自由行啫嘛。 哦，自由行系咪咁松？ 以前嚟咧就要学校出纸、在学证明书，咁、然后跟住申请先得，咁要保证一大堆噶嘛。而家开放埋自由行。你哋十個八個咁一隊就一個團，嗰、那個五個六個一個團，仲有啲台灣有條仔嘅，我自己都係過嚟。 即係呢個 真係啊！我而家好大個學生，台灣條仔嗰啲。 喂，但我喺街 條仔考嚟台灣讀喎，佢考喺澳門讀喎。喂，但我走嚟揾仔嘅都有。 喂，你個過牆梯咧，我喺街度咧，真係唔係感覺到好多。你諗下，我今朝早喺呢度食早餐，我呢間酒店有早餐食。 好多學生， 你都得我同我鬼婆食。八點幾喎，嗰個黃金時間。 嗱，我同你講，好多學生嚟咗咧，佢自己有路數嘅，叫攞曬電話搞掂曬。 但我就覺得真係少之又少。 咁而家咧就大鑊邊樣咧？嗱，我都同你講，團有三隻噶嘛。最大宗一定係旅行團，但旅行團已經全部停發啦。跟住第三分之一咧，就叫做參訪團，有啲同管員或者個人企業嗰啲老細身份嘅。 停埋。 呢個又停埋。而家即係剩翻自由行，咁但係自由行不嬲。是只係佔15%-20%嘅啫嘛，前面兩隻佔80%㗎。 咁但係自由行而家都吸埋啦，係嘛？ 冇，如果大陸人可以嚟自由行嚟， 即係台灣選舉都得， 得㗎。 但我真係唔好過嘅屌。 唔係嗰只自由行係點自由行法咧？就佢已經嚟香港澳門嘅，就攞港澳通行證嘅申請。 哦，順手嗰個台灣， 順手嗰個台灣， 但係唔諗住睇選舉嘅屌。 唔係好多嚟睇選舉，亦有一啲咩咧，就攞咗個泰國簽證去泰國兜過嚟嘅有。 係咪咁都得嘅？ 你嘅所謂呢個長梯， 呢度用過長梯咯。 所以你話大陸人好多， 但係人係少咗，得翻正常嘅人數20%都唔夠。 係，其實你見到，因為其實大陸咧。你話暴力救市之後啊，即係嗰個購買力咧，其實係低好多㗎啦。 即係出國旅遊 同暴力救市冇關係， 即係嗰啲 出國旅遊冇問題嘅。因為點解咧？ 但係個幣值嘅問題，講經濟。 你走去日本掃貨咪又係嗰批人跌咗咪又去買？台灣就跌咗啊！而家台灣叫4.2-4.1+啊！ 但係數量上減少好多啊！ 唔係因為其實你遊客係好受壓， 平就得㗎啦。 即就算而家幣值跌到咁緊要，都仍然覺得平。你個 point 就係 而家係台幣對大陸幣跌啦。 哦，喂，台幣仲跌緊嘅係嘛？ 你唔知啊？你而家攞支港幣咧，用啦4.2而家4.1啦。 喂，以前3.8。 前一輪3.8咋？我舊3月前你仲有3.8啦。 係咪因為太依賴大陸啊？ 唔係，係台灣經濟真係唔係幾掂。係點解咧？你啲生產企業啲嘢全部搬走曬。 係。 後生班僆仔就嗱，事實上台灣今日有今日咧，就要賴李登輝同埋啊陳水扁兩個撲街咁解啦。 唔關馬英九事啊， 唔關馬英九事。 哦，你解釋下 點解咧？第一件事當時佢就鼓勵大家西進啊嘛， 係 咁啊，俾佢嚟大陸投資啊嘛，係買李登輝先開放啊嘛， 大膽西進。 係啊，咁然後跟住咧，對最嚴重唔係呢樣嘢，就教育改革，就將台灣啲。 職業高中、 啊、 二專、三專 全部轉曬大學， 學院大學。 嗯， 結果而家台灣去揾技術工人揾唔到， 大家都係大學生，係嘛？點會做啲粗重功夫？ 但問題是大學生全部廢帝嚟噶嘛？ 唉， 讀社會科學嗰啲有啲， 唔係因為嗰個學位 讀乜學你都係廢嘅。嗱，譬如你之前台大電機工程系，你應該唔係平日好似我啲咁中意做模型啊，搞東搞西落手落腳嘅。你台大電機系畢業出嚟唔家陣，我都唔請你喎。你做唔到嘢啊嘛，你、 嗯、 你入工廠一定低層做起㗎啦，從睇機器出席開始㗎啦。 一開波就做 management 唔到你啊！ 呢個同香港好， 我點會請你啫？ 呢個同香港 點解請你啫？嗱，呢咪又係寫撲街彭定康嘅陰謀咯。三間大學開咗九間出嚟咯，而家。即係連埋香港教學院啦、 啊，係啊，因為唔係咁多人適合讀大學嘅，其實事實上係咁。但係喂，講翻施政報告啦，嗱，因為今年咧，即係呢個阿梁振英咧，其實都加到1000個學額喎，即係 UGC。 而家佢最重要加嘅咩咧？就要配合一帶一路，就請多啲咁嘅烏茲別 啊、黐線、 塔吉克啊、咩東亞、匈牙利嗰啲，請多啲咁嘅學生嚟。 匈牙利未至於係嘛？ 咁我覺得香港做呢樣都幾好嘅，你睇我哋。津巴布韦總統的女兒都走嚟成大肉啦，真係 係嘛？唔係呢個 嗱，你點解咧？香港個地方係好適合嗰啲原來係英國殖民地講或者講英文嘅，現在嘅獨立主權國家啲人嚟讀嘅。因為點解咧？一來英語教課外語言啦， 嗯， 即係冇語言問題啦。二來咧，佢有一個市區嘅集中啊嘛，你又可以享受到。二十一世紀嘅一個國際城市嘅嘢啊嘛，我同你啲有錢子弟，如果你真係開放，我相信呢啲咁嘅一帶一路國家啲高幹子弟個個撲到， 全部撲曬嚟。喂，但係英美嗰啲唔睬你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要令到香港大學大學化， 所以你又諗法又錯嘅。 喂，我嗰啲親美英美 啦，而家就根本你英美嚟唔緊要， 睬你都傻。 我而家最主要就轉阿爺嘅漏洞。你圍到我，我咪放棄你歐美咯。我主動去做貿易咯。 哦、 但我而家就將你歐美冇辦法滲透嘅叫亞非拉國家同東歐國家就拉湧入嚟咯。 咁咪即係政 治，即係用翻當年 國際政治嘅形勢， 用翻當年嘅拉攏第三世界就 第三世界三分理論， 驅逐台灣就加入聯合國度玩 啦。 因為當年入到聯合國驅逐台灣都係靠第三世界呢啲。特別黑人啊，拉啲 小個 抬入去嘅啫嘛。 係，咁啊時間剩翻差唔多啦。其實嗱，我哋不如讀讀阿劉世良佢今日寫一篇嘢 啦。 就話有四個理由咧，其實一路一帶對於香港嚟講係幾咁打假大空咧。喂，第一就係香港駐外嘅經貿辦事處咧係冇駐中亞嘅國家嘅。係 冇錯。 伊朗、土耳其係冇嘅，嚇、啊，即係擺明係老點啦。今日記者會即係突然 即係冇 Q 用， 係啊， 餵你吹水。 有記者問啊梁振英啊，喂烏茲別克首府喺邊啊？答唔出，係咪？哇！跟住第二， 要你考人地理咩？你 第二就係國泰航空直航到有冇直航去呢個中亞國家伊朗啊？ 要先飛烏魯木齊轉機。 係啊，咁所以你喂，如果你去烏茲別克去旅行團嘅話，你係一定要係先飛呢、這個首爾啦，跟住再西飛，然之後再轉機轉成20粒鐘。哇！仲外國去倫敦佢話， 你哋亂嚟，我哋呢樣誇張啲嘅，寫人細量。你只要飛到烏魯木齊嘅話咧，所有去中亞世界國家航機都有嘅。 哎呀， 烏魯木齊係嘛？ 佢 因為點解咧？ 誇嘅， 因為新疆烏魯木齊係維吾爾人，維吾爾人係特厥族一支嚟噶嘛。咁中亞五個國家都係特厥族嘅。 你知唔知？喂， 有好多親戚朋友飛嚟飛去嘅。 國泰港龍係環宇一家嘅成員嚟嘅，點會飛咁遠？調翻轉頭。 如果我要博世良嘅話，可唔可以咁講啦？喂，就係因為冇直航先要發展啊嘛。 冇錯啊。 哦 ，OK。咁 而且仲有嗰五個國家，佢阿媽都唔認得嘅，而且就正在需要中國資金同人才。 哦 ，OK。 知唔知啊？因為嗰度嚟講就趁住美國佬勢力未入去， 所以你調翻轉講 啦，我先霸咗地盤先。 喂，咁所以其實你好容易俾人哋即係嚇年少 KO 嘅。喂，就係、是、因為而家冇，咁我咪可以搞到搞生意，咪有食行咯。 跟第三點啦，喂，香港有冇喺中共扯頭攬嘅上合組織啊？即係中間做呢個觀察員身份或者係參與？ 而家即刻加入咪得咯。 哦 ，OK， 即係由冇變有咯。哇，咁係又係得會有。第四 上合组织包括中亚五国同埋俄罗斯噶嘛？ 系 第四， 至於海上絲路，香港人有冇同斯里蘭卡有交往呢？ 係有咯。 啊，最多就喂佢就話馬來西亞啦，即係 TVB 喺當地就好受歡迎，社運人士唱今天我啦咁樣，即係仲有呢個印尼輸入傭工。喂，其實喂，如果你講一路一帶，即係香港同印尼都有啲嚇聯繫。 嗱，我仲諗曬 好多印傭，所以佢第一個 point 啱之外咧，其餘嘅三個 point 都錯。係 細兩根本完全撲街，對啲香港研究係唔熟嘅。其實香港你睇翻梁文道或者我哋做嗰啲研究咧，其實香港除咗內地關係之外咧，其實仲有一個傳統發展咗200年嘅南洋關係嘅。屌南洋睇邊套電影啊？連潮語片都睇香港㗎， 《上海灘》都好出名嘅當年。大 佬，你知唔知好多馬拉仔啊、印尼仔啊、菲律賓仔啊，點樣學廣東話？ 就睇電影咯， 電影同電視。 係就係啊嘛，我係南洋啊嘛，係。 成個南洋東盟十國其實不嬲係我哋香港華語文化圈嘅一部分嚟。 咁但係而家 TVB 而且唔知華語文化圈仲包括係貿易圈。 但係呢個褪色啊嘛，東方荷里活已經不在啦。 仲有你除咗文化之外，仲有貿易咧？我問你，我問你，你識唔識買南洋香料喺邊度買啊？ 南洋， 屌你突然間問呢樣識鬼答咩？你答自己。 細兩個同你講旺居，我真係成日買噶嘛。香港港島交界街。 交界街。 九龍咧就重慶大廈直入右手邊走廊行到最後嗰步，你知啦，嗰一坐咗印度香料從南洋嚟嘅。咁佢有啲香料運到印度，有啲香料運到東南亞，運到我哋呢個香港啊嘛，由香港就賣到中國大陸噶嘛。其實香港不嬲嘅南洋關係或者東南亞關係，到而家仲好強嘅。 OK， 咁你當你博到細兩啦，嗱，唯一剩翻嘅問題就係話，喂，究竟呢啲咁嘅上合組織啊、中亞國家同埋絲路國家係咪真係扶得起嘅咧？其實 係而家嘅情況係咁嘅，佢而家唔係要扶起，而家所以我覺得咧，你係純經濟考慮係錯嘅。係而家中國最緊要就唔好背腹受敵，你而家好明顯咧，東海啊、南海啊、黃海咧，面對住美國包圍圈啊嘛。如果美國勢力咧滲入咗後面中亞五國嘅話咧，就出現唐朝末年嗰種情況啦。 即係點？ 你吐蕃王國同埋阿拉伯大食帝國一下坦羅斯之役打 Q 沉咗高仙芝，於是唐朝領土就唔見咗一半，跟住唐朝一路衰落到滅亡。你哋只話你因為你兵力係永遠有限噶嘛，你應付得東南呢邊，你應付得後面背後西北。而家好唔容易搞掂咗俄羅斯，如果你俾美國攞中亞五國喺島上邊嗰度搞個空軍機場咁，日日對住你新疆同西藏冇嘢做搞滲透，就判你獨立，你好叫煩噶嘛。與其你而家趁住美國勢力咪入去。 未重返東亞洲之前， 賣起不家產再講啦，啫。 喂，即係簡單總結就係話佢純粹係從呢一個嘅 政治 國家安全戰略嘅角度 ，geopolitics 叫地緣政治學。 係 OK， 咁香港有冇得益咧？ 你係要喂， 你 又 叻， 你條僆叫你要做就做噶啦。 你又叻。 嗱，我講句最簡單例子，我覺得香港人最唔好呢樣嘢， 就自我中心。 有時要抵諗啲嘅，好似我哋澳門咁，俾咗8個葡語國家俾澳門，澳門就每屆1年2年就搞一次葡語高層論壇，就是、請啲人嚟飲飲食食，做得到生意做，做唔到生意當請佢食飯。反正咧必要時候要聯合國投票啦，你哋記得8個國家投。中國一票 就透過呢個澳門請佢食咁多次飯， 冇錯咁噶嘛。 喂，咁啊淡，唉，你講咁耐， 所以香港人就唔第一諗喎。 喂，你博咗劉世良咁多個 point， 咁你贊唔贊成一路一帶一表？香港贊唔贊成配合咧？你簡單總結， 我覺得應該借機咧就發展東南亞南洋嗰嚿， 係 即係借住大陸有幫助啊，反正有自己唔掂嗰部分，就發展翻自己強勢嗰嚿。 收到。 而家中亞五個球咧，就係整色整水咁搞一輪啦，我有做咪得噶啦。 咪明白。佢而家其實一路一帶佢主要強項就係賣鐵路經濟啫。 點解令中香港喺個中亞世界冇乜難發展咧？又係同地緣政治有關嘅。你同我隔咁遠，又冇高鐵，又冇乜都乜挑都冇，機飛機連航班都冇，又或者有航班係又唔夠客。你明啦，但你都整下色整下水，試下一個禮拜一班包機啊，咁即係搞啲嘢。即係如果你中央叫我做嘢，我有做，知唔知？咁但係最後要發展一路一帶，特別係內陸嗰帶叫傳統陸上絲綢之路咧，始終都係靠新疆、西藏同埋甘肅，或者青海呢啲叫做大西北嘅相對上富裕嘅地方。 嘅現實嚟。 因為甘肅好有錢噶，即係旅遊啊！我全年都去甘肅玩啊！ 係咪 乜挑不景氣？都人山人海去敦煌家產排隊入場，我去到敦煌依家排隊入場都排成半粒鐘啊！仆街， 唔係甘肅喎，譚博有冇搞錯？嗱，因為曾幾何時我聽 有冇咁誇啊，大佬？ 甘肅係全國最窮嘅省份嚟嘅喎， 你錯啦！我代阿譚講而家屌， 從蘭州你坐車啊，蘭州武威就酒泉嗰一條線一路玩到吐魯番㗎。好有米㗎嗰度， 唔怪你嗰陣時話發展大西北係嘛？屌， 靚正嗰度， 你講咩先？ 因為以前點解甘肅窮咧？就是、因為佢只係發展軍工企業、搞導彈啊、火箭嗰啲，結果一下後來就唔撥錢搞呢啲啦。咁而且佢哋個軍工企業有唔好處咧，佢只有個核子城啊，或者個軍工企業城，嗰、那個城嗰幾萬人得益，周邊人係冇就業㗎嘛。而家就搞旺咗呢、這個。呢、這個叫做旅遊業嘅話咧，嗰度太多名勝古蹟，嗰啲名勝古蹟多到根本咧，好似嗱墨跡山石窟咁，你聽過未啊？未去過啦。馬蹄子石窟嗱，我又去過啦，我上次。係。即係呢啲全部。 講乜你喺度？ 馬蹄子石窟啊，即係類似敦煌石窟咁樣。哦。嗰啲壁畫嗰啲咩石像啊，即係一大堆嘅嘢咧，係好原始嘅，而且又好平嘅。 嗯。 即係知唔知啊？即係喺嗰邊你玩咧。是抵到爛嘅，你香港1000蚊咧喺嗰邊當3000蚊使噶嘛？ 你冇合我，你冇回鄉卡嘅人咧， 即係你明唔明啫？即係你如果呢啲省份搞起咗，從嗰度一路即係從常温一路拉過去中亞西亞咧，呢、這個責任基本係嗰幾個省份負責嘅。我哋香港嗌下口號整色整水咪算， 配合下係。所以配合下， 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對香港有利，就發展翻南洋即係東南亞關係，因為嗰度不嬲香港地盤嚟啊嘛。 喂，好啦，今日咧就真係我哋冇直播啦，但係雖然我哋冇直播，但係我哋加時咁啊，補償俾啲網友啦，超額。 咁啊，呢個大軍閥 crossover 呢個黨國 小談。 啊，而家啲網友好惡嘅，啲欠咗佢咁嘅大佬。 而家仲有網路話我點解未掛上去啊？死啊真係。 係啊，而家唔係其實咧，即係如果你用按照翻我哋平時嘅時間。我哋十一點完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即刻擺上去上網，咁啊都仲 OK 啦。 好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譚博， 拜拜， 拜， 又肚痛。